成就，人生主角。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C 级运动轿车，全系标配九速自动变速箱，搭载梅赛德斯密互联，首付低至20%，利率低至1.99%。详询咱和奔驰智达372-5888。 等你到终点。 一共翻开尘封的日记，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泉源老酒，隽永浑厚，一味如泉，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重塑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我会试着放下往事，关于他的只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io, io vedo così.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Apple 香水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敲醒萌芽的爱情，微风透露传来的讯息，我曾天都在被窝，很想和你手牵手。天看不见飘起了小雨，校门口没有人来接你，如果你允许，能否让我把你撑伞陪你走。夏红色穿太大衣，校外青春说是戏，蓝天在走了你，教室里走了你， 发了的初恋的粉丝心就发的出你，我和爱情来你的生命，你睡眠般的模样，陷入你的陷阱，就要是喜欢的都在到你， 初恋的粉色系，热情的大眼睛，像棉花糖般巧遇又 巧起，没有任何间隙，像恋爱的星星， 喜欢的不能不在这里，单纯甜蜜。 要哭大声的男电影，寻找主人都被你吸引，每只鱼的草莓音躲在围巾里喘息， 挂在白袍上的棒球帽，写下刻上约你的暗号，手机没讯号也能收到，放学一起吃饭吧。 红色穿太大衣，像爱情传说时期，我躺在走廊里，教室里走完了你， 发来的初恋的粉色心灵交换的唇蜜，不问爱情来临的小秘密， 睡眠般的模样，陷入你的陷阱， 就 现在为你带来好音乐的是每天同一时间会准点播出的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我是梧桐。这里面我们刚听到的歌来自南拳妈妈的初恋粉色系，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锦瑟流年，这个是罗中旭2016年的专辑锦瑟流年当中的同名歌曲。那么这歌呢是取材于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不朽诗篇，叫做锦瑟。 指尖落在云间上，恍然诉说着那段金色的时光。在起舞的黄昏，我坐在时间的长廊，感觉是你隐约的脸庞，在丈量梦想的路上，怀念那双脚一伴我在路旁。半牵手的我说要带你飞越太平洋，天真的你说用眼睛去飞翔。 轻摇滚，

歌手，被誉为情歌天后，一副好嗓子使得她出道至今一直备受关注，无论是在港台地区还是在内地，专辑的销量都非常的喜人。张美琪从小呢特别爱听歌听音乐，那么高职服装科毕业之后呢，1998年参加了 MTV 台举办的新生卡位战，勇夺了第四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张美琪的你不公平。 为什么你不敢看我眼睛？难道你只想看我背影？为什么一看见我就不懂反应？难道他们无关痛痒，你踩了一截筋？好不公平，你的担心都留给了你的真心，是否因为我给你的是爱情？不公平，我的爱情总抵不过所谓友情，就只有我没爱上你的荣幸。从来不留口信，难道你怕这样太温馨？你为什么要隐瞒我陪那些人流鼻？难道我出现会让你亲爱的朋友扫兴？好不公平，真心是否因为我给你的是爱情？不公平，我的爱情总抵不过所谓友情，就只有我没爱上你的荣幸。 这首歌呢叫做《你比从前快乐》，第一次知道这首歌不是从吴宗宪的嘴巴里听到的，而是周杰伦的一次演唱会，他是这么说的。那么接下来呢，我来唱一首献歌的歌，叫做《你比从前快乐》啊，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吧。 走在熙来攘往的街头，你不再牵着我的手，小心翼翼将你的小指勾，黑夜

久很久都没有专专心心的听一首歌了，总是以为要最大化的利用时间，而一心两用，做什么都喜欢一边放音乐，殊不知这种感觉真心不太好。听歌无数不如细则一首，音乐一种神奇而可触及灵魂的问候，在你足够接纳它的时候，它会给你四季轮回般的感动。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古巨基的好想好想。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的细雨。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听你说说古老的故事，记住你眼中的情意。 机会变老，不要抱怨自己不幸福，要知道很多人连温饱都没有解决，要定期的对记忆进行一次删除，把不愉快的人和事情从记忆当中摒弃。人生苦短，财富和地位都是附加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简单的生活就是快乐的生活。 I'm good, I'm good, I'm great. No, it's been a while, now I'm mixing up the drink. I just need a girl who gon' really understand. I just need a girl who gon' really understand. I'm good, I'm good, I'm great. No, it's been a while, now I'm mixing up the drink. I just need a girl who gon' really understand. I just need a girl who gon' really understand. And I seen a girl pretty in the pool. I seen her, I knew she had to know. I seen her take it down by the tequila. I'm by the leader, I knew I had to meet her. Ooh, she mine, who's the girl wanna be mine? Ooh, she mine, who's the girl wanna be mine? Angelina, looks like Angelina. Like Selena, act shaped like Selena. I'm like, I wanna take the girl on a date. Talk about girl, I don't need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刚刚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 S.H.E 的《伦敦大桥垮下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刘瑞琦的首张 EP《私房歌》里面的一首歌，叫做《每次和你走的路上都会看见一只喵》。早此之前呢，已经在网上深受听众的喜爱的一首歌。 今天是星期几？晴天转阴天，说还有阵雨。无聊的口头语，瞬间拉近了距离。街上的很安静，一点都没有春天的气息。有一种小默契，叫心有灵犀。和你走在路上，都会看见一只喵。每次和你走在路上，都会和你欢笑。每次和你走在路上，都会看见一只，都会看见一只喵。每次和你走在路上啊啊啊， 林志炫版本的浮夸，国语版的啊，这是收录在了林志炫2010年发行的 Life 专辑。2013年3月12号，林志炫在《我是歌手》总决赛演唱的这首《浮夸》。 品味1033，1033。

那么失恋这门学问好像成为了所有人的必修课，有多少人还在磕磕绊绊的路上努力的修学分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雨中的《失恋学》，结合了他自己的一个失恋的感触和朋友们写的故事而表达出来的。他表达就是一个对失恋的人的一种哲理，对失恋的人的一种想法。 初恋那个夏天，我们学会热恋，要快乐有条件，幸福又要绝。后来牵手很累，我们学会告别，低谷的想念越想越危险，越想见。我们忘了学怎么失恋，想你该怎么不掉眼泪，还不了解爱的情节，一旦下了片不再上演。我们忘了学怎么失恋，已经越恋只不好失眠，偏让那不经意的遇见可视而不见，我们都掩住哭红了的双眼。 自飞儿乐团在2013年的12月13号发行的专辑《Better Life》当中的叫做《孩子的天空》。 大风吹，吹向谁？草儿都枯萎。大风吹，吹向谁？大树叶。是谁的承诺，是谁的冷漠，让这片蓝天慢慢消失了。大风吹，吹向谁，雨儿又不回。大风吹，吹向彩虹，看春天的花，不秋天的风，不远。

旧或寂寞无眠。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你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流金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看场 IMAX 电影。 Sono preparato da questo.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快行驶的音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吵着那个大话题，整天待在房间明天就忘记，见面的机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想绝对不会冷清，八卦的话题最带劲，见面的机会好 happy， 上了花店方向被及时提醒，戴上太阳眼镜就更接近，今天一定老师最美丽，老了以后还是要继续，朋友不想太久留留在家里，下班的朋友都要去参加，见面班的机会好 happy， 大快大快大快大快大快大快大快大快大快大快大快大快大快大快大快大快大快大 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吴桐。2013年，陈坤在担任快乐男声的评委之后呢，和季军白举纲一起为网游《刀剑二》演唱了主题曲《战江湖》。《战江湖》是由知名音乐人梁翘柏还有李卓雄创作的，歌曲当中的一个“战”字就透露出了这种荡气回肠的霸气。这首歌想要表达的就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到底不平衡，剑挑下可魂，刀光舔血，这是人生。人外总有人，后浪来并存，无尽天则唱着永生。去过地的男人，是死若生的灵魂，慈悲是在人体身，对错是成败眼神，谁的江湖谁来做主？ 到底不平衡。 今朝下个婚，把梦贴写这是人生。 人外总有人， 后浪来临村，无尽天则抢着永生。心比天高的狼人，无法割让的自尊，慈悲是残忍精神，对错是成败眼神。谁的家务谁来做主，向谁又带望着归来，站出来需要爱，站出来心要战。 追求梦想的宝贵精神，创作的初衷呢，就是写给唐朝著名的僧人玄奘法师的。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自由的世界，如此

后也一样分担，一吸一吐却忘了隐瞒是一种负担。 我将你的心划成两半，一半是失恋，一半是野心。女人习惯用光截图人男人的时间，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账单。 2004年分手，许志安和郑秀文在各自的情路上兜圈，经历了分手、复合、蜜婚等等传闻，情感纠葛了24年，感情经历也特别的波折。在2010年复合之后呢，感情持续升温，2013年求婚成功，最终修成正果。还好，他们各自都没有缺席过彼此的生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来自郑秀文的《缺席》。 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分离，此时此刻我还不相信，你的衣服鞋子都还在我家里，我的忠贞你要带到哪里？我已经不能够再去疼爱你，什么事情我可以帮你？回忆又塞不进抽屉或箱子里，没有想你还能去哪里？都是你，你爱我你怎么会活你的人心？原谅你，如果原谅是一种证明。 挥霍你的任性，原谅你。如果原谅是一种证明，都是你让我当初渴望过去的甜蜜。原谅你，若是你在我生命。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一个来自 F4 的《烟火的季节》，明天的同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拜拜。 你微笑的眼，我看到无数晴天，吻你的脸的那一天，拥有全世界，未来是一个圆圈，在你我无名之间，为我们诺言来讲。